老妈子给他个座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到客位呀、啊？ 快去！ 哎，哎。 的客位就可以了。瞧瞧，为什么还要离到上头去呢？ 休得过也怪事。 哎，这你倒来着了。 Thank you. 完了，你来看，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莫非是国梦不成？ 哎，吴老爷，要不是这场大水，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用功啊。 好福气呀、啊，在这儿当老伴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，真是好福气极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你既然在此为奴，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想是你不是什么下贱之事，还不得我款银的家啊。 全家，你反而倒跟我们玩起命来了。 老夫人啊！ 锁麟囊就是赠给他们的。 是那是，你们听过来，听过来。 干什么呀？ 当初打赌之事， 我还记得。 我们认输了，不是就完了吗？ 如今找家服了， 你们变怎么样啊？ 那好了好了，小孩儿，过来。你们 多大了？ 我们五岁了。 好，正好二位大叔。 这位秀乐提醒啊，各应一届，几位提醒啊，当年我吃见之事，受尽世态炎凉，在春秋兵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